在一起，微醺让我懂了视角的美丽，深夜带着彼此的眼睛，才发现越清晰越不确定，爱是累积，有一点一滴，要幸福着我的心灵。眼泪如暴雨落下，失恋后痛心，从来不是爱的真谛，悲伤是一念浮夸，是烟火惩罚，不如深情祝愿在一起。